この命果てる場所に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言い張っていた。 全面的沦陷，还记得那下雨天 我们相约在你熟悉的那一条街。 I say 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我都愿意围绕着你、oh. yeah, 拥抱你 Baby tonight 一生只越来越爱再也不分开世界来告白、oh,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baby tonight,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 在微亮的房间我悄悄拉开窗帘看你睡得那么甜我轻轻待在身边再靠近一点想吻你的脸一遍一遍、yeah、你发香风那么的让我沉醉、yeah、衣服线条勾勒出弧线那么美、right. 能不能晚一点再睁开你双眼那是微笑的弧线幸福是每一夜都能在有你的房间让你能不感觉孤独 Baby tonight tonight 一心只越来越爱再也不分开前来告白、oh,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tonight,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oh, tonight, 没有孤独不再迷路我愿意为你付出全部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 Walk me 一路走这一路没有不可以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从这一秒 You're my only girl 用童话般美好走到最翅膀忘记怎么飞翔懒惰变得顺利成长一步步吞噬今生的信仰看时间匆匆过场谁把梦想丢在喧闹的大街谁的决心被诱惑一点点瓦解最初的坚持被什么腐蚀而妥协谁的梦想还在期盼着化蝶被遗忘的绝情还渴望做回主角梦的白鸽迷失了方向当眼神里不再有光芒当习惯了安于现状、哦 yeah、曾经许下的誓言起程投降看青春失去力量谁把梦想丢在 在喧闹的大街，谁的决心被诱惑一点点瓦解，最初的坚持被什么腐蚀而妥协，可恶不恶，谁的梦想还在期盼着化蝶，被遗忘的决心还渴望做回主角，梦等待着你，等待续写章节，

不听话，只听歌。

broken but free, all alone in a clear view, but now you are all I see. Hey, wait a minute, no you can't do this to me. Hey, wait a minute, no that's not fair. Hey, wait a minute, you're on me like jewelry. You really like it, but I'm so scaredyou

何时为虚。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be selfish. Let's be selfish. Let's be. Let's be selfish. 叫乱，将。 所有人这么用力谈恋爱还要麻烦，做菜不是连几天对待蔬菜，你要温柔一点，要无恙味的海鲜，等你挑战一场一场冒险，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偷闲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的小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一瞬几点，用公馆哥在前，自己做饭也不简单，我和爆炸无法炒饭，脑洞在开制造新鲜，口味香香辣鲜，填饱肚子不能敷衍，来杯 Latte 别忘泡面，好不好吃先发朋友圈，下厨房也是表演，全新的舞台，我要一遍一遍，要学会你的手艺，给你制造一次一次惊喜，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偷闲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的小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第星期天，他不够烦没说偷这么多，找好长知识，新的技能我给，全部都给 baby， 我知道暖暖关怀就是诀窍，久久的爱才是绝招，相信我相信我，会让你骄傲，全世界最美的味道，我来为你打造，永远新鲜新鲜，就在偷闲提醒，让我把偷闲的意外一锅炒，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偷闲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的小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偷闲第星期天，

越值得啰嗦，即使有些沉默不能说，留在心里守着我。 鲜艳的旗帜压起， 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 哎， 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 你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 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 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呼吸自由的跳。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山有多陡， 继续走下去，走到前面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先辈的付出，不要冷漠，在这边肩负住前行，革命全部了，放下脚下把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增添了昨天，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膀，刷新记录，前来跟谁来争？我凭着你一手，给你全世界，给你一生，把你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每个人，这不是你站在这个世界的 头上。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再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尽无尽自由的飘。

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 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 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那天风雪，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白鸽，作词伍佰，读歌人吴周彤。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衣裳，鲜血啊，渗出了翅膀，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飞翔着，强忍着伤，逃离了猎人的枪，我的双脚没有了知觉，我的心情下冰冷的雪。亲爱的母亲，挚爱的朋友，我会坚定好好的活。沉默的大地，沉默的天空，红色的雪继续的流，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飞翔啊，飞在天空，用力吹吧，无情的风，我不会害怕，也无需懦弱。流浪的路我自己走，那是种骄傲，阳光的洒脱。白云从我脚下掠过，干枯的身影，憔悴的面容，挥着翅膀不再回头。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衣裳，鲜血啊，伸出了翅膀，飞翔着，强忍着伤。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新的心跳，作词人邓紫棋，读歌人静瑜。也许你看过太多悲剧，也受过太多委屈，你怕不愿回首的过去会一直延续，但生命够曲折才够真实，人痛过才够坚持，而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爱是受伤过才够轰烈，牺牲过才够真切，而且时间还未停歇，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悲伤，打开受伤的翅膀，来为自己戴上掉下的皇冠。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 You're right.

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也能了，情难了，也能了，情难了，也能了，情